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今天来单位的时候，还有同事问我，哎，思萌，你今天怎么没穿羽绒服？拜托，我也是看天气预报的好吗？搞得好像现在每次看到我就应该看到我穿着一件羽绒服一样。还是要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尽量穿的稍微保暖一点，不要生病。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朋友都已经来报道啦。圆圆 Cherry、 泪雨尘缘、特洛伊、雨香、阿牛、最佳羁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宋丽、 Mr. 白、水与火的缠绵，这应该是刚刚休假回来吧。还有看到了这个一大早啊就晒出自己口红的雨香、袁玉莹、丹丹丹和王山，以及没有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直播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同时呢跟随这首歌送出你的一份音乐祝福和想念。包括你也要看一下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欢迎你置顶在最上方，这样的话我给你发送消息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了。比如说泪雨尘缘，我刚刚就回复他下一首歌就是播放你所点播的。泪雨尘缘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陈奕迅的你的背包，要送给常年在外打拼的好朋友们，希望我们一切都好，同时呢也祝节目越来越火。12:07，你的背包，替你送给你的好朋友们。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晰为什么。 陈奕迅在歌曲里面的这个背包背了6年半，你有没有一件东西自己用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到现在，我在上大一的时候，那段时间军训，然后后来去买了一个双肩书包，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面放着。他以前是经常会陪着我到去各种单位去面试啊，包括去外地旅游。到现在他已经用来存放很多很多重要的文件，因为已经很多地方烂的没有再办法把它背出去了，但是这份情感一直都在。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继续欢迎你在直播节目中来点一首歌，送出你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朋友男生乐，他在朋友圈，他在公众平台上把这样的截图发给我。曾经他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在苏州，女孩在上海，我们两个人是异地恋，我们两人之间需要经历的考验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在未来发生的事情不得而知。他呢有着像女孩子一样很多那样的想法，没有安全感，包括我们俩异地，她对我不放心。但是我想通过节目，今天我想通过直播告诉她，我们曾经是因为对望了一眼而相遇相知，而现在我将会无条件地爱着你，只因为你是你，我希望和你走到最后。12点12分，来自男生乐在公众平台上点播的这首《对望》，来自林志颖的歌曲，通过网络直播送给异地的女朋友。 像一颗千里外的星光，我们只能对望，相信爱不会说谎，是分开收藏。我等候的愿望总是失望，像流星遥远却会追望，你的爱的力量如何飞翔，遥不可及的远方，遥远的星光的远方。 是否一样会把爱挂在心上？满天的星光，就算给我一千个愿望，我只想换你一直陪在我身旁。 果然还是有共同回忆的人。林志颖的对望，刚刚有很多朋友通过这首歌来赶紧回复，比如说钱佩瑶说啊，一听就是回忆杀放羊的星星，还有冬日小山也说对，这是当年最爱听的放羊的星星里面的主题曲，还有一首女生唱的歌，我们的纪念。同时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可能就会像刚才一样，还有很多朋友和你一样是有共同的青春回忆。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今天我在公众平台上看到有好多朋友都是想把一首歌曲来送给女孩子，所以如果你也希望她能够及时听到的话，你可以点击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功能栏974听广播，然后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赶紧转发给她，通过微信也好，通过手机都可以，或者是你也可以邀请她直接收听蜻蜓 FM 听听 FM 上面的北京音乐广播网络直播。在此刻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曲要注意了，这是来自 Dean 他要送给一个女孩子的，记得赶紧告诉她哦。他说想对那个女孩子说这么一段话，你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后来听说你去到了英国留学，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了你。我知道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过你了，可能你现在在英国那边还要有时差，可能没有办法听到节目的直播，但是我刚刚已经把这样的一份消息，这样一个点歌的截图发给你了，我不知道你在那边会不会专门打开手机来听我给你写的这段话呢。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也没有再有交集，可是我们当时也是微笑着祝福的彼此。当年和平分开的时候，我知道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默默地在心里面祝福你，我相信你也是。12:18，外面的世界送给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 莫文蔚的口中，外面的世界好像就是对于爱情的这种期盼，要见面，期盼要相遇的一种憧憬吧。当年在齐秦的创作里面，他更向往的也是一个人向往去走出当下的环境，去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但是不免让我想到了中国合伙人里面三个兄弟再一次聚到之后，外面的世界想起来那是好久不见的一份兄弟情。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今天呢，我们将通过这样一个小时的直播，能够为你送出音乐当中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同样关于电视剧了，刚刚重力小胖说听到了放羊的星星主题曲，我也想来点一首，他说想点播的是转角遇到爱当中的主题曲。当年因为这首歌和自己的室友相处得非常融洽，今天也再一次回忆一下在校园时光中的感觉。 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 阿平说转角遇到爱这首歌是我在通州的记忆，每天中午都会看的电视剧。 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流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就是我，就是我的美，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将寂寞孤单作废，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

窗外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我们都知道秋天是万物都在慢慢的凋零，包括从树木从落叶上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我不希望你的秋天是一味的伤感的，所以我在里面写到了，我说我希望你能够穿上你最喜欢的围巾，你能够跟着朋友们一起在街道上跑来跑去，能够玩一个捉迷藏，就像小孩子一样，或者说家人对你的一些期盼，对你的一些期望，我希望它是成为你生活的动力而不是压力。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你可以把你的心事分享出来，你也可以匿名来送出一份表白或者是想念。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平台上的叶枫，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留言说，我也老大不小了，还是让他们天天的操心我的婚事，其实挺对不住他们的，看着身边朋友的孩子有的都已经上小学了，心里面还是空落落的，但是我相信我会找到那个陪我走完余生的伴侣。12点41分，叶枫希望点播一首这个年龄，要送给一直为我操心的妈妈。 成家的年纪，但我的女人呐、但我的女人呐、当我习惯把实话都变成了童话，那我的单纯呐、那我的单纯呐、这个年纪我已不再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这个年纪的相遇现实之中，将就有些事情无法强求，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无法挽留。青春慢慢从身边流走，我开始变得怀旧，喝光了这杯酒就再也无法回头。这个年纪的我们爱情跟不上分开的节奏，年纪的我们更珍惜难得的自由，这个年纪的我们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知不觉爸妈的情绪变得脆弱了，不知不觉一把柴米油盐也成为压力了，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懂事了。 希望一首歌的播出能够就好像真的能够把它带到你面前一样，让你去拥抱它，让你去跟它说你好久没有说出口的心事。公众平台上的 Queenie 他说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天使送给我日夜思念的在北京的他，我想通过直播节目告诉他我在南方，我很想很想他。 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你依赖着月亮，像爱着 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属于香蕉船在公众平台上的点播，他的留言是这样写的，他说我还记得高三那年在夕阳下奔跑的少年，脸上是那么的开心，是那么的阳光，而如今我已经工作四年了，被生活的各种压力所迫，暂时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2018年10月15号，我希望对生活做出一些改变，来再去追寻理想。我希望告诉自己，曾经我是少年，而现在我依旧是少年，依旧可以为了梦想而拼搏，而拼搏仅仅就是生活的调味剂，只会让我变得更好。最后一首歌《你曾是少年》送给香蕉船，同时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却上苍着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但却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许多年前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40年我们分离